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，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，拥有众多的追求者。可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，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，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。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，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红唇》，演播小群。 这一天，谢悠远和江淮岸在小房间里对饮，喝的正是那款顶级的润之神酒。这款酒目前已经在全市初步打开了销路，一年销售额达到了2000万。老板易子祥正踌躇满志的要把这个品牌推向全国，意欲在全国高档白酒市场占据一席之地。谢悠远劝他，自古以来英雄难过美人关呢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自己也没过好这一关，我可能真的会离婚。哎，也许这样对不起我的孩子和杨芙蓉，可是他们已经不肯原谅我了。我其实是有些后悔的，婚外情确实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。你看看，我已经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谢悠远和陈珊珊的瓜葛，江淮岸早就有所耳闻，圈子就这么大，没什么事儿是传不出来的。他曾经羡慕过谢悠远的勇气，可没想到他此刻却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。谢悠远接着说，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情况有家有室的，对待女人的态度要特别注意分寸，过于认真总会有人受伤，越认真就伤得越彻底，但是不认真那是游戏感情，总觉得有些可耻。哎，我现在是明白了，对待美好的女人还不如就像赏花一样，看看她的颜色形状，闻闻花香也就够了，不一定非要把花摘下来。我不知道你跟小叶到什么地步啊，也许小叶离开是最好的选择。江淮岸只顾喝酒，什么也不说。他无法理解叶梦薇的离开。在巴黎花神咖啡馆的那个夜晚，叶梦薇不是提到了萨特和波伏娃的终生情侣吗？既然他们可以不结婚而终生是情侣，那他和叶梦薇不也是可以成为终生情侣吗？只要两个人是真心的，他们完全有希望成为终生恋人。他们两个人是那么的有缘分，不是吗？谢悠远夺过江淮岸的杯子，笑道：今天就别喝了啊，酒喝多了伤身子，说不定哪天啊，小爷会回来的。等他回来，当着他的面，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。江淮岸一下子就清醒过来。是的，微微的房子不是只出租了一年吗？说不定他哪天就回来了。他应该回来的。 可问题是，薇薇回来以后，他又能怎么办呢？和姚佳怡离婚吗？江淮安不知道，他以前从来没有起过这样的念头。或者，也许薇薇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他还是不知道，他只知道他会像自己曾经做过的那样，像叶梦薇和姚佳怡期望的那样，继续当一个有建树的官员。他是肩负使命的，不能够只沉浸在个人的小情绪里，不能完全按照个人的意愿活着。江淮岸偶尔会在自己的想象中跟叶梦薇进行对话。薇薇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你不知道你这样离开会让我痛苦吗？他假想叶梦薇对他说，淮岸哥，我不狠心怎么办？我知道你会痛苦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的痛苦是你的一千倍、一万倍。薇薇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淮岸哥，我回来又能怎么样呢？你回来，你继续当你的记者，我们之间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，只要让我偶尔都看到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可是这样，我会更痛苦，每天都活在痛苦里面，而且我担心我会无法控制的想要跟你在一起，这样的后果你能够承担吗？那我们就在一起，什么也不要怕。淮岸哥，你在说傻话呢。这场想象中的对话有很多个版本，可是每个版本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。但像这样的对话还是有作用的，它至少能够让江淮岸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。此时潇湘市的大街小巷都已经遍种银杏树，外地来的游客一见到这么多银杏全都啧啧称奇。银杏树成为了潇湘市的一大卖点，老百姓骄傲地把这些树称作淮岸树。此外，红豆杉的项目也已经得到了省里的重视。在水田村，金银花已经开始为农民带来收入。目前，江淮岸正着手进行的工作之一，就是正式落实上次欧洲之行初步谈成的意向，把那家牛奶公司引进潇湘。这是和叶梦薇一起参观考察过的项目，江淮岸要尽可能把它做得完美。三个月之后，江淮岸和姚佳怡一起在一个私人聚会上见到了谢悠远和陈珊珊。看得出来，陈珊珊已经怀孕了。此时的陈珊珊对和谢悠远结婚已经不热心，而谢悠远更是意兴阑珊，对许多事情提不起热情。据说谢家老太太本来完全不让陈珊珊进门，但后来看在这个未谋面的孙辈的份上，默许了他们的往来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红唇。 人有时候会分不清梦境与现实。这天夜里，叶梦薇又一次梦见了江淮岸。还是那样一棵树，还是那样一朵绚丽神奇的花。只不过这一次不再是江淮岸一靠近他，他就醒过来。这个梦境似乎深入了一步。在梦里，江淮岸紧紧拥抱着他，深深地吻着他。叶梦薇一遍遍对自己说，这次是真的，不是做梦。可当江淮岸要拉着他一起走的时候，他用力挣扎，却又醒了过来。悠悠梦醒，叶梦薇过了好一阵子，才从唧唧的虫鸣声中想起自己是在一个偏远的山区小学。他叹息一声，泪水汹涌而来。清晨， 阳光透过树梢，把影子投射在乡村的泥巴路上。空气非常清新，让人精神振奋。小鸟清脆地啼着，仿佛争先恐后地诉说前一天夜里做了如何美妙的梦。叶梦薇牵着杨可欣和班上另外一个漂亮小姑娘的手走在泥巴路上，她要到十公里外的小镇去给家里打电话。两个小姑娘知道叶老师要到镇上去，叫着嚷着非要跟着一起去。叶梦薇无奈，只好带着她们一起走。两个小姑娘一边走一边叽叽喳喳地和叶梦薇说话，有时候跑到路边去追蝴蝶，像两个快乐的小天使。杨可欣半边紫色的脸依然触目惊心，然而由于这个小姑娘有了发自内心底的笑容，她的脸色看起来柔和多了，焕发出另一种光彩，没那么可怕了。叶梦薇拿起话筒拨了号码。喂，妈妈，最近身体好吧？我爸好吧？我自己挺好的。什么？江老师来过？那他说了些什么呀？路过顺便来看看。知道了。那爸爸妈妈你们保重身体呀。叶梦薇呆呆地挂掉电话。这一次他很奇怪地没有掉一滴眼泪。是的，在这大多数人把爱情当作刺激和游戏的年代，江淮岸对他够认真的了，竟然千方百计找到他父母家里，可见其心之诚。他想起看过的一句话，只要内心平静舒适，爱或不爱都没有关系。这话不错，可是当然有爱更好，爱的惊涛骇浪，浓情蜜意，心醉神迷，没有深刻而真诚爱过的人是不会明白的。越成功越难以用心去爱，因为诱惑和选择都太多，需要面对的人和事也太多，精力有限。所以像江淮岸这样一个成功而又爱得深沉的男人，是人世的传奇。可是认真又如何？心诚又如何？他能怎么做？叶梦薇又能怎么做？也许不少人会抱怨命运的不公，但叶梦薇从不抱怨。恰恰相反，他认为命运其实是很公平的。人人都有自己的命运，你的是你的，别人的是别人的。可是如果你非要拿自己去跟别人比，那命运当然不公平了。人与人之间哪有可比性呢？就像如果拿桂花去跟牡丹花比，哪一种更漂亮，这样比较有意义吗？他就绝不把自己跟姚佳怡去比。姚佳怡是江淮岸相濡以沫的妻子，他们结婚的时候，他叶梦薇还只是他的一个学生。而叶梦薇也许只是江淮岸生命中匆匆的过客。他非常平静地接受自己的现状，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和决定。在听父母说起江淮岸到他家里来过的那一瞬间，叶梦薇蓦地想起他自己写过的那首诗，你内心的小纸人。他突然觉得不仅仅是他的内心有一个小纸人，事实上他的表现简直他自己整个就是一个小纸人，如此的不堪一击。为什么他要逃避？他根本不应该逃。要么他应该更理智一些，不要和江淮岸有什么私底下的牵牵连连，要么如果他那么爱他，就好好的爱一场，只是不要去影响到别人。他根本不应该牺牲自己的事业，只身的逃到一个偏远的山区来。当然 如果他是自己厌倦了记者的职业生涯，想要体验山区教师这样一种别样的人生，那又另当别论。爱情固然很美，然而这世上多的是和爱情同样精彩的事物。只有内心不够强大，而且不肯面对现实的人，才会把爱情当作唯一自我庇护的掩体。然而这常常行不通。真相是，你自己有多美好、多强韧，你的爱情才会美妙而持久。总之，叶梦薇决定，她要让自己变得坚强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她必须学会强大，最终可以决定自己人生的道路。她慢慢思索着自己走过的路，许多事想得越来越清楚。目前在中国，电视台记者绝对是吃青春饭的一个行业。这个职业貌似风光无限，有很高的社会地位，经常跟精英人群打交道，可以出入常人无法涉足的场所。当然，这个说法并不算错。不过，硬币的另外一面是，记者需要早出晚归，生活毫无规律，而且还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。媒体的竞争和所有其他行业一样，越来越白热化。潇湘电视台近年来靠打娱乐这张牌，在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，声誉渐起，这是令人欣慰之处。然而还要看到一些没有影响力的媒体只能被边缘化，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。所以媒体要生存，必须要经常引进新鲜血液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。也就是说，媒体从业人员流动性特别大，需要经常更新，淘汰率特别高。潇湘电视台曾经有一次一下裁员了 30% 的记者编辑，然后重新招人。包括叶梦薇在内的幸存下来的人可谓是身经百战。叶梦薇觉得整个媒体就像一台榨汁机，把人榨干了再把渣子吐出去。这个比喻也许很残酷，但却是贴切的。生存危机使得媒体业人人自危。叶梦薇的一些前辈要么通过设法建立自己的关系网自己开始创业，要么转到了行政机关或者事业机关任职，再或者进入媒体的管理阶层。总之是到了30岁还在当一线记者，那会是一件非常辛苦而且费力不讨好的事情。对于这一点，叶梦薇看得非常清楚，所以她并不是特别懊悔自己从电视台跑出来。全身而退，另找出路，这也是一种人生选择，说不定会是更精彩的选择。叶梦薇觉得，记者这个职业可以是生命中的一段经历，但并不适合成为终身职业。如果一个人决定当记者，最好为自己列一个发展规划，这样才不至于太被动。也许这是他决定离开电视台的真正重要的内在推力。叶梦薇打算在这所小学里待满一年，一年之后他会把杨可欣带到城里去做美容手术，尽可能去掉他脸上的胎记。他还会在那个城市安定下来，用心和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找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好好过日子。自己喜欢的人，王建军算不算？叶梦薇在心里问自己。然而他心灵的天平依然是向江淮岸倾斜的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莫名其妙之处颇多，真正两情相悦又能在一起的很少。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的虐恋也很多。